易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本是多降雨的天气，但降雨整体不大，白天呢还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各位户外的活动。主要降雨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雨量不大，户外带上雨具即可。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情况。阴，西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29到27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我闭上眼睛转动地球仪，用食指决定目的，童话的入口各自练习顽皮，白云是雨的知己， 雨过天晴，风和日丽，等杯咖啡的距离， 把所有不切实际都酝酿成甜蜜，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8月27号11:33的18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大岛。 洋气的音乐啊，就感觉法国那边的音乐都是这种悠悠荡荡、闲闲适适，一片温暖的感受， 就好像仿佛来到了蔚蓝海岸，然后听着这样的法国香颂。 对呀、啊。吃着法式的大餐哈、今天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就现在啊中餐厅有一个系列的节目哈、已经拍第二季了啊，第一季是向导，泰国的向导，第二季法国的一个小镇，一个小镇，很漂亮，我们的编辑非常的用心，找了一大堆只要有的资料全部找到了。 哎呦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小镇说实话我之前还真的了解过， 对吧，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这里， 是不是？这个小镇呢就是以科字开头的科尔玛、到底这些演绎的这些演员们、歌手们在这科尔玛的中餐厅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希望各位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哈。 好的， 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节目的今天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七天接着另外一个七天。 是， 今天是七天的第一天，星期一啊。 嗯， 有个地方啊特别漂亮， 哎， 我们的同事李雷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哎呦，我就一直向往，我还没去过呢。 稻城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自然、嗯、很原始又很漂亮的地方。 对，尤其是金秋的稻城，那简直就是一片水稻、 哦、李先生应该去感受感受吧、啊、李健先生、啊、 是风吹稻浪。 对对对，稻城现在将建世界级的天文旅游目的地了，满足很多天文客的这样一些喜欢哈。像以高山草原印尼风光而著称的青藏高原、嗯，东南沿小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正在打造一张新的名片、 嗯、 什么呢？破折号世界顶级天文旅游目的地。 对，随着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在稻城县的开工建设，子午工程二期圆环镇太阳风射电射电成像望远镜项目的选址落地， 嗯， 稻城将成为开启星空之门的密钥之地。 哎呦， 在前不久的将在不久的将来啊，天文爱好者们可以乘坐透明观光车穿行在蓝色星球最后一片净土上，欣赏高原自然风光，探秘这个神奇的宇宙星辰。 这个透明观光车还是一个大看点哈、啊嗯， 对啊， 透明的，没有一些遮挡哈、啊。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外面的景色。 对，转转转转不动了，再转过来哦。 是的，360度无死角。 是的，了解海拔不低啊哈。 嗯， 海拔是4410米的稻城县海子山，是一片犹如天外文明遗迹的石头和海洋。 天哪！ 在散落在众多数十米宽巨石的高原旷野上，一块大概是10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区域已经成型了。 嗯。 像各种挖掘机、装载机往来期间，国家重大科技基础实施项目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有条不紊、啊、 对，其实呢这个对稻城县的居民来说、哦、我国大天文观测集群所在地这张名片呢被赋予了更多现实的意义、 哦、是 地方政府期待着能像贵州克杜镇一样、嗯、将特有的天文资源转化为富民旅游的产业。 它是有很重大的意义。 是的、啊、 作为游客道德准则、嗯、我们带着听众朋友如果去的话可以乘坐贴地面飞行的交通工具宇宙列车打引号的哈、嗯、沿途欣赏高原自然的风光，体验奇妙的宇宙之旅、 嗯、 很多的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宇宙列车呀车身采用透明的设计、 啊、 设有宇宙星际主题车厢，车内共有氧气应该还爬的问题。 哇，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天文公园的建设现在只是个开始、 嗯、 地方期望打造的是更为广阔的世界顶级天文旅游目的地的概念、 嗯、 这个目标非常的远大、 嗯、 甘孜州州委副书记肖有才说天文公园将是甘孜州全域旅游中最亮丽的风景线、 啊、 拉动稻城县的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 对，这个天文公园建成之后将与稻城亚丁风景区形成南北双子星的格局、 哦、 打破区县内的非平均衡的发展，就是那边多那边少、 啊、 推动稻城实现全域旅游。 是的 啊，一 起 会再去稻城可以坐观光的车。 对呀、啊， 南北走一走， 是这边感受一下天文的魅力，那边感受一下自然的魅力。 是的、嗯、啊，这两全其美的事情哈。 是 第二呢，也是一个很有旅游资源的地方哈。 嗯， 也是敦煌的莫高窟旅游，现在洪峰逐渐回落了。9月开启深度体验，这里9月开启， 咱们可以错峰了。 错峰， 嗯，上周末经历今年暑期持续客流洪峰冲击的敦煌莫高窟，迎来了最后一个旅游的小高峰。 是的， 工作人员真的非常辛苦， 累累累，他们要 全程紧绷的去盯着这一段时间啊。 是的， 随着旺季客流高峰逐渐回落，近期天天应急分流的莫高窟，已于当日回归到了隔日应急这样的正常参观模式。自9月起，将开启内容丰富的深度体验游。 是的，这个暑假呀就是莫高窟那块持续爆棚，游客量满满当当哈、 嗯、 尤其8月以来莫高窟迎来了近40年同期最大的客流冲击。 天哪， 火爆程度远超其每天正常参观加应急参观共1.8万人次的承载极限。 我的天，怎么办？ 近期的莫高窟几乎天天都在应急参观，但还是一票难求。 嗯，那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预约调 毒科的副科长孙小刚22日向记者表示说，随着暑期结束，莫高窟旺季客流高峰已经回落了， 缓缓了。 对，金秋九月的莫高窟门票不再紧俏，敦煌气温也不再酷热，那参观过程不再仓促，游客可以从容的体验文化之旅，参观内容更加丰富，那旅游的服务也更有保障，游览时间也更为充裕了。 反正都是缓过来了， 是的， 缓起来了哈。工作人员也可以稍微休息休息哈。九月起，敦煌莫高窟将实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数字洞窟观影加莫高窟洞窟实地参观的旅游开放模式。依据这个价格主管部门的相关审批文件，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门票是50元一人，莫高窟门票呢是200元一人，淡季是100块一位哈。一半的钱， 淡季真的是差一倍呢。 是的，这个相关负责人孙晓刚还说哈，九月不仅有8个洞窟的丰富内容可以供游客了解，意犹未尽的游客还选择10个特窟参观 啊。真的吗？ 由于特级洞窟在这个洞窟的面积、保护现状、研究需要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之下，特窟在非大客流期间才对游客开放，就是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而被列为特窟的洞窟，对于古代艺术、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均有很高很高的研究价值。 是的，敦煌莫高窟绝对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珍贵的宝藏， 瑰宝。 对对对，反正呢，就大家现在错峰了，可以择一个良辰吉日前往莫高窟感受一下。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那个李平也是副主任说啊，度过了7-8个月的旅游旺季啊，超旺季应该是。九月呢回归正常值，其实正常值也人也不少，就是 啊，确实也不少， 对吧？敦煌研究院呢100余名讲解员将引领游客慢慢的走，细细的看，频繁的与听众啊和及观众互动，来深度体验敦煌文化的千年魅力啊。这是这个应该是很有北方特色的地方哈，来关注南方的一个高铁的事情哈。这个很有的看头的哈， 很有看头。这个一听这3个地方，就感觉好像哎呀，这个好像连接了一大块经济 区域。对对对， 是的，就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9月正式通车后，将直达内地44个站点， 方便的很。 对，非常的方便啊。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上周末宣布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9月23日正式通车。车直达内地44个站点。陈帆当日下午连同运房局的副秘书长，还有港铁行政总裁以及车务总监等人出席了记者会，公布高铁通车的安排。记者会上展示了一张大型高铁车票，显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头班车发车时间为9月23日上午7点，由香港西九龙站至深圳北站，二等座车票收费是86港元， 还挺便宜的， 真的很便宜， 是吧？还得乘以8折左右的这个人民币的价格，是吧？高铁的香港段将直达内地6个短途站和38个长途站，远多于之前公布的4个短途站和14个长途站。陈帆说呢，高铁香港段直达站点的选取具有策略性，短途站点包括位于深圳金融产业中心的福田站啊，这个厉害，这一站啊，还新增了为创新和技术新产区的光明城和庆盛两站，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的布局。长途站点则为内地重要的城市及港人旅游的热点，有利于发展一城多站的旅游，协助香港进一步发展成为区域旅游品牌，为香港旅游业带来新的机遇。 哎，是的，你看这个广深港高铁，还有像就是感觉现在都是全域旅游了嘛，京津冀 连在一起了， 是不是？越来越紧密了啊。 是的。 这个高铁香港段开通的初期呢，长途列车是每日开行13对，短途列车平日和周末每日分别开行70对和82对。对，公众假公众假期、暑假和春运等高峰期每天开行114对。高峰期由西九龙至深圳和广州的发车间隔在10到30分钟之间，将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列车的班次。 是，这个车开通之后呢，大家关注时间的问题啊，各个站之间到达的时间哈。据港铁介绍说呢，近期高铁香港段列车试运行情况显示说，从西九龙到深圳福田站大概是14分钟。14分钟。 妈呀！ 到广州47分钟。 好快啊！ 到北京也只有9个小时。 哇！哦，到北京有9个小时，哎，直接坐这个来北京也是可以的。 是是是。 票价 是这样的啊，那西九龙站至各短途站点的车票都是可以港元发售， 是 每月根据上月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二等座的票价是在68元人民币到78元，这个就是到福田站啊，然后呢至215元或247港元之间。 对，就是跟人民币和港币换算过来的价格。 对对对， 哈。西九龙站至各长途站点的票价则参考内地高铁的票价，把这些站点到广州南或深圳北的现有票价与由广州南与深圳北到西九龙站的票价相加。例如举个例子啊，西九龙至北京的二等座票价为1077元人民币，或者1239港币。至福州的二等座票价为349元人民币或401块港币，至上海是1008人民币或1159块的港币。哈，是换算是非常正确的。 是的是的，也是非常的准确，反正呢也是更加的方便啊。港铁还表示说，日后高铁的票价会根据在非繁忙时段或非旅行旅客高峰期的市场需求，推出不同的推广及优惠票价，让更多乘客体验高铁服务。 是的，特区政府预计呢说，高铁香港段开通之后，每日客运量是8万人次，2021年增至9.5万人次。港铁表示，预计高铁乘客量肯定会逐步增加， 对 乘客将有更多的选择，交通也更为的便利，从而促进跨境交通整体的增长。哈， 是， 你看这个高铁开通是有香港历史性的时刻，他说不仅为香港市民带来全新更快更方便的跨境交通模式，更是接通了2.5万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加强香港与内地交通的连接，促进香港与内地各大城市之间的经贸和人文的交流。其实不光光是从学习啊、探亲啊、访友啊、旅游啊、居住啊、 经商贸往来啊， 对呀、业务洽谈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连接哈。 对， 而且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自香港西九龙站全长是26公里，由特区政府出资并委托港铁公司规划和建设。特区政府运房局23号宣布，已经与港铁公司达成为期10年的协议，把高铁香港段经营权授予港铁公司。 哎，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哈、特别是 9月23号就开通了。 对，可以、深圳的朋友真是往来特别便捷。 是，就不用再坐大巴，就是什么的，直接就到高铁站，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快啊。这是前三条是来自国内的信息哈，后两条去国外关注一下啊。西班牙是个阳光灿烂的国家哈，游客要注意了 ，focus 什么呢？西班牙东南近海出现蜇人的煎蛋水母。 哎，煎蛋水母， 煎蛋水母是很热吗？那个水母煎蛋？ 不是，因为它长得像个煎蛋。 哦，摊着那 个。我觉得对，有可能是摊着的。 哦、了解一下。 对、 哦， 那水母那个头不就是黄吗？ 对对对，是是。 来， 对， 来看一下啊。这是据西班牙的一个报道，西班牙海洋学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则报告，告知呢，暑期在地中海沿岸沙滩上度假的游客们小心啦。 怎么了？ 有一种近期数量急剧上升的煎蛋水母，这个新物种以及包括海藻等近海微生物肆意的生长，可能会对海域潜水游泳者这个游客造成一定的影响。 哦，此前我们看到叫做西班牙东南部穆尔西亚地区的巴勒梅诺尔海域啊，较为多见的是海月水母，这种水母温和无害，对人类没有任何威胁。然而 然而呢，自从去年的12月中旬，这种水母居然在穆尔西亚的海滩开始减少。 为什么呢？ 到今年的6月，基本上居然完全消失了。 是不是被新的物种所占领了？ 肯定是被他们吃了。而发现了一种此前未出现过的新物种，叫桶水母。那由于其外表和煎蛋相似， 长得像， 真的像煎蛋，也被叫做煎蛋水母。这种水母的触角是会蜇人的，你走开，不要碰我。 是的，是的哈。其实据一些专家的介绍说呢，近年来这个海域的生态环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因此海洋生物的类别也随之变化了，很可能随时出现新的水母品种。另外近年来这些海藻的微藻类不断的富集，让海水变绿了，降低了水中的含氧量，因为海藻会稀释水中的含氧量，进一步导致一些海洋生物的死亡。与此同时，污染性有机物的使用也加剧了海洋生物死亡的速度。 对，所以说这个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哈，这个保持生态平衡真的是迫在眉睫。据了解，今年夏天地中海沿岸近海大量葡萄牙僧帽水母也是泛滥成灾。马拉加到阿利坎特等沿海城镇甚至多次因此暂时关闭旅游海滩进行处理，那避免游客被此类水母蜇伤。大区旅游部门的负责人提醒广大游客，若在海滩度假时不慎被水母蜇伤了， 怎么了？ 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进行急救，用大量海水冲洗这个灼伤的部位，然后冰敷。如果要是条件允许呢，可以擦上一些碱性的洗液啊，其实肥皂就是碱性的啊，比如说这个碳酸氢钠呀、肥皂水或者明矾都可以。 是酸碱融合一下哈。我们觉得这个水母其实也挺漂亮的哈，一些水族馆还有那种打灯光的水母， 还有那个什么发光水母啊， 这都是很漂亮啊。 但是它有毒， 有毒，一定要远离水母了哈。六条来关注阿根廷，这个热情的南美洲的国家， 是 主打品质游的阿根廷与中国游客呢建成了一个新的目的地，就是说中国很多朋友要去阿根廷玩了，对不对？ 是，阿根廷一直都是风情很不一样的、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具体我们揉开看看哈。 好，八月穿着羽绒服在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滑雪， 八月份、 穿越热带雨林看世界最宽伊瓜苏瀑布，在博卡糖果河球场感受阿根廷人的足球狂热。啊，这是24岁的中国游客张明宇利用近半个月的时间圆了他的阿根廷梦。 这是个中国的女性的游客哈、阿根廷从北到南，风光各异，探戈、足球、甜品、欧式建筑等人文的元素同样富有特色。加之地处南半球反季节的游客呢，是吸引了大批的中国游客前往哈。我们老说乌斯怀亚，乌斯怀亚，对不对？说去一个什么地方，去世界的最尽头，对不对？ 对。 张女士预定了一间富有当地，应该是张小姐24岁哈、一间富有当地特色的木屋酒店，位于半山的酒店可以看整个银装素裹的城市。乌斯怀亚的酒店多是私营小客栈，价格呢并不便宜、设施也并不豪华，但贴心的服务让游客感到温馨备至。 是的，那乌斯怀亚的旅游项目还是极富特色的，游客可以坐狗拉雪橇飞驰在一望无垠的雪地、可以坐直升机登上雪山之巅，可以坐船观赏憨态可掬的企鹅和海豹，可以在世界最南端邮局盖上特制的邮戳，给朋友寄上一张明信片。 这个且行且珍惜等等的哈， 对， 这些哈还有很多的新华社记者就告诉当地的记者说呢，来乌斯怀亚旅游并不便宜，大家做好准备哈， 做好准备。 对，我们希望提供更有品质的旅游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之间很好的做一个平衡。我们不希望低价旅游带来大量的游客并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当然你价高上去了，服务你也要跟着上哈。 是的，这些肯定都是相辅相成的哈。对，那在贝尔托内看来说，中国游客是前往阿根廷旅游的一个新兴群体，中国也是最具增长潜力的客源国之一。那从阿根廷出发赴南极游玩的最佳时节恰逢中国春节，所以每年大约有5000名中国游客踏上了南极大陆，其中绝大多数游客是从乌斯怀亚乘坐游轮出发的。而冬季呢是乌斯怀亚的滑雪季，中国游客数呈每年上升的态势。 对，你看在阿根廷从事旅游工作的这个应该谭小姐告诉记者说，中国与阿根廷的距离真的是很遥远啊， 真的太远了。 中国游客来一次阿根廷并不轻松，但也正为这些不便利的因素，中国游客一般会选择游玩多个阿根廷的城市，包括搭配巴西、智利等周边的国家一同游玩。也更倾向于有选择深度有特色的旅游服务哈。 是的， 而且他们告诉记者说，阿根廷各地的旅游服务价格是比较透明的，服务质量是很高的。咱们举个例子，他们曾经报了葡萄牙酒庄一日游，本来以为行程是以购物为主，没想到不仅品鉴了阿根廷特色的马尔贝克葡萄酒，还参观了酒庄酿造的葡萄酒整个过程，最后酒庄还赠送了一瓶当地非常特色的红酒哈。 非常的棒。 是， 哎呀，这个距离和签证呢，其实一直都是制约中国游客前往阿根廷的不利因素。 是的。 但是呢，这个从2016年，阿根廷就宣布对持有欧盟或美国有效签证的中国游客免签。但是呢，中国游客仍需要获得电子旅行的授权。反正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比以前要相对 方便了 一些了，方便多了。 不断放宽的签证条件，让更多的中国朋友踏上还不算近遥远的南美大陆哈。世界那么大，我们有理由也没有理由去拒绝到世界去看一看哈。 是的， 其实很多的娱乐节目在推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活品质啊，犒赏自己啊，吃一顿地道的这个餐食等等的哈。 对， 最近的一部这个应该是湖南卫视的 中餐厅嘛。 对，到了第二季了哈。 他们是真的，因为我没看这个，他们真的把那个餐厅搬到了 当地， 开在当地， 就天天那几个菜照顾当地的朋友。但也有慕名而去的中国的朋友，有很多法国的朋友。对中国的中餐厅的这个饭的口味交口称赞，说好不热，好吃那种感觉。 真的吗？ 真的做的不错。 他们就是每人只做那一道菜吗？ 他们都有固定的这个菜系，比如说王俊凯会做那个四川的菜，白举纲也是四川的朋友，也会做一些像舒淇啊，南方的，对，是舒淇一般就是那种盐酥鸡啊，苏有朋台湾的朋友，那个赵薇是餐厅的 听 众，主理人， 哎，主理人，他们会勾勒很多的情绪哈。 好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演员在一起非常开心，走进他们的生活，让我们了解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法国的小镇，叫做科尔玛哈。这个听首在听之前呢，我们先说听众一些小小的反馈哈。 好好好， 这个叫做肉都给我，哎，肉食动物，他说， 哎呀妈呀，肉都给我， 这段结束了，结了课，老师说我进步很大。可我自己也没感觉到，应该是学习的朋友哈。很高兴认识来自各地的同学，游学去了。昨天去了科尔玛，结果寒风瑟瑟，房子有些掉色了。再过不久又要面对很多的烦心事，接受很多不先生接受的，希望自己能挺过去，就是借游学的感受缓解自己的学业压力。 是的是的，就抒发一下情绪。 是。 然后在竹峰说，光看中餐厅我可以看一天。 你看。 我的天哪，科尔玛的风情太有味道了吧，我听着配乐都舒服呀。哎呦，我今天我都想看了。 作为这个人间有人情人间有人爱的制作人呢，我也选择当地有风情的明月哈，就是代表下面的送给大家啊。 好的，我以为是去那儿团建呢。 都团建可以啊。可以啊，那个把法国旅游局相关的了解一下， 啊、 小罗他们 啊， 豆奶奶小狐狸说，好想去科尔玛，还这个有哈尔的小镇哦，这个哈尔就是哈利波特应该是哈，应该差不多哈，这个叫做返璞归真说科尔玛法国童话小镇，中餐厅院，宫崎骏漫画哦，宫崎骏漫画哈尔的移动城堡取景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 是的。 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听听歌曲哈。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这个地方的当时的分享。第一季向导的主题歌送给大家。 会跟着附和，忘了该忘记什么，遇见的都适合。 你一个小小的、傻傻的、亲爱的我，按着梦想用心生活。就算有跌跌了、撞撞了、有点累了，谁可能叫全都愈合？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搭乘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随着《中餐厅二》的热播呢，很多朋友喜欢的演员和歌手在节目当中呈现他们厨艺的部分，其实还有法国风情的展示啊。 是的，我觉得突然间觉得《中餐厅》这样的综艺节目很好， 对呀、 因为很贴近生活，就是那些明星啊、演艺界人士，一般都是给人一种很光鲜亮丽的形象，仿佛他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仿佛都是不吃饭的。 对呀、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做饭厨艺也是很棒的哟， 就是看到他们其实他们身材真的是很瘦啊，比我们成人要控制的严格的严格， 当 他们对刚他们看到一个 菜每天只吃水煮鸡肉 对炒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个眼神的表情，你可以看到他们对食物的渴求，饭是多么多么你有美食多么多么人间的一个特别高级的感觉，他们丧失了很多。 对啊，其实他们真的就是有舍有得嘛、 对、 为了得到的一些东西，得到的梦想，他们要舍弃很多。 是， 哎呀，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口腹之欲啊。 对对对对， 是， 一定要就是懂得什么是自己最重要的部分哈。 对， 当然你演员也好，歌手也好，很多就是健康很重要哈。对，保持身材的时候要注意健康哈。《中餐厅二》的拍摄地现在真的火了，欧洲八大特色小镇之一，当真迷倒众生。中餐地作为中餐地哈、中餐厅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制造机，去年就是让泰国的向导几乎一夜都大家熟悉，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对，向导，然后大家哇，全去向导了，普吉岛说， 对呀、 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对呀、成为了比曼谷、普吉岛还要热门的泰国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年呢？ 今年开到了法国小镇科尔玛，这还没播出几期就已经是 Lonely Planet 小编朋友间热门的焦点了， 大家得关注到底在哪儿哈。 对， 这个已经提前喜提今夏炙手可热目的地的科尔玛，除了让人清新的美景之外，究竟还藏着哪些好地方、让人只看照片就脱口而出对对对这个地方超级想去的这样一个欲望。 是的，就是当我看到科尔玛图片的时候我也惊呆了，我曾经就是毫不夸张的说，在我选择旅行目的地的时候、就因为看了一张科尔玛的图片，我真的冲动的去找了去法国的机票。 传奇了吧？ 啊，真的是传奇， 人群中看你一眼、对不对？ 对，真是多看了他一眼，结果发现机票没有什么档期。 了解一下科尔玛到底如此让人迷醉的地方。科尔玛是阿尔萨斯葡萄酒的中心、是法国干白葡萄酒主要产区。浪漫不浪漫？美丽的自然风光、神秘的酿酒工以及个性迥异的葡萄树相映成趣。每年九月， 每年九月呢是为期两周最负盛名的科尔玛酒节。 几乎就没怎么清醒过。 哎呀，我的天哪！ 微醺。 众人皆醉我独醒。 对，你要是走这道的话、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怎么回事？你不喜欢我们兄弟氛围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清酒力。 没有没有，对对对，不，主要是我千杯不醉，你说怎么办呢？ 外国经理没醉。 对，另外还有泡菜节、可以看到穿着传统黑白服饰的阿尔萨斯男女跳着传统舞蹈、而节庆的主角泡菜，这个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泡菜啊， 什么呢？ 是一种用白葡萄酒腌制的甘蓝菜、吃起来特别的有特别酸味儿。科尔玛镇内是一个由许多不规则形状的广场组成的广阔步行区， 很好， 广场之间的道路穿插着像圣马丁教堂、人头屋等等历史名胜。伊尔河支流洛赫河从科尔玛静静流过，清清的河水涤荡了浮躁的尘埃。 是， 或有美名的法国小威尼斯区小桥流水， 哎呦， 悠悠窄巷，任凭平底船轻轻划过， 拍拍照，留留念。然后做一个游记的推广，很吸引人的。 我觉得这个小镇就适合慢生活，你在这待个两三天，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真的非常的惬意。 而且现在科尔玛呢，仍然保留着16世纪的建筑风格，木金屋。 哇！ 由木材搭建的多面形屋顶，独特的设计，每栋皆具个人的品味，就是很主观哈。一座座木屋使小城充满着浓郁的阿尔萨斯风情。可以说是科尔玛呢，阿尔萨斯的缩影，有过辉煌的历史。城市充满文化气息，懂得保存以及发挥古老的建筑遗产，同时亦能给人友善热情的 feel。 这种感觉 feel， 还是非这个 feel 倍儿爽啊， 倍儿爽，很好啊。 是，作为阿尔萨斯葡萄酒地区的首府，那科尔玛呢，像是从中世纪的民间故事中走出来的一般，却又能找到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等会儿。我这个作为一个老人呀、我就想哈、就是一个地方呢很漂亮、又能找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问问年轻人，道道，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啊，在一个目的地有找到，一般包含一些方面是什么？你世界上的一切、 啊。对，世界上的一切啊，首先是景，我对我来说景色肯定是无敌的、 嗯， 对不对？然后让人身心愉悦。其次呢，美食很重要啊， 好吃的。 对你得吃饱、吃好， 吃 你才能、 啊、 对 呀、 啊，吃的顺口了，你才能觉得这个旅行是充满无限的向往的。 嗯、 还有就是一些，我觉得跟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美好。 得交流， 是很 local 很当地的一些东西。 虽然有时候我们语言，我们老人语言也没有你们现代人学的那么快。 没事，现在有翻译软件，你下 个 APP。 我带一个翻译器，2000来块钱那个哈。 啊 突突突，他就说就告诉他了。 啊，真的吗？ 很方便， 很方便， 方言都能识别。 真的呀？ 我特别亲密了。 啊，还有这样的翻译器、嗯、这么强大。 我的私房钱要买一个翻译器，跟当地的老人、啊、我们同龄人交流交流。 都是病友、啊、给他们推销一下中国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一交流也是喜欢看天气预报一了解。 啊 确实是这样的啊，世界的一切在每个人心中也有相似的部分、嗯、也有不同的部分，但是大致美好都是一样的哈。 对， 你看在老城小巷纵横的中心区，这种错觉可以达到极致，就是什么都会有。 哎呦，太想去了， 像潮水一般的涌来哈。你看被粉刷成五颜六色的砖木结构的房屋，挤在神秘的鹅卵石小路旁，运河上桥梁林立，多数在这里闲逛的一日游游客都会眼花缭乱，伸长脖子治颈椎病，抓拍照片惊讶万分。 哦天哪 ，Oh my God，Amazing！ 怎么可以这么美？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方，刚刚说的有很多16世纪走出来的小城哈，而且它是长期接受法国、德国两种文化的熏陶。 哦， 科尔玛兼具法国的容貌，德国的骨架。 哦，还是不太一样的。不像法国其他的那种典型的法国城市，有着极致的浪漫，它还有着德国的那种 血统啊， 对，高傲与俊逸。 对对对，严谨与浪漫相结合的别样风情，也被称为法德的混血儿。法国的威尼斯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阿尔萨斯浪漫的情怀。 是的，哎，而且动漫迷们注意啦，注意啦！ 怎么 这个地方科尔玛还是宫崎骏的动画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取景地。 哎呦， 绿皮车城堡在这里你都能找到原型，在真动画场景里当真主角 C 位拍照，这才是最佳的打卡地呀。 我知道那个 C 位是什么意思，最近、 啊、你终于知道那个 C 位是什么意思了。 每天网络都有些新鲜词出现哈。 嗯， 希望各位在这里找到自己最佳的男女主角以及拍摄地哈。 嗯， 大概了解了一个科尔玛的样貌之后呢，要为什么叫小威尼斯？威尼斯本身就知道水城，水城哈。那科尔玛是不是有很多水，很多桥梁呢？ 是吗？ 如果在科尔玛只能看一个地方、 嗯、 那我建议你一定要选择小威尼斯。 哦，这是科尔玛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无论是徒步还是乘船都可以看到经过完美修葺的，我的天哪，杏仁糖颜色的砖木结构，杏仁糖， 杏仁糖， 我的，就是那个杏仁糖外面是那种黄黄红红的外皮、嗯、里面是白白黄黄的果仁。 是的， 哎，很难、哎、很难拿， 这个劲儿很难拿啊。 它们星星点点的出现在曲折的后街当中。 嗯， 而如果你在夏天，也就6、7、8、9还要前往科尔玛，你会超幸运的看到耀眼的天竺葵。 啊，真的，天竺葵到底长什么样、 哦、大家赶紧百度一下、 啊、对，百度一下、啊、 Google 也可以啊。 是 Google 现在用不了啊。 哎呀， 对，千万不要错过泛舟威尼斯。 啊哈， 这个划艇呢是从一个桥的旁边出发的，是一种悠闲的从水路游览小威尼斯的方式。这座桥是夜幕降临时欣赏运河两旁华灯初上的最佳地点， 很浪漫升温的地方。 对、 啊、得有船有水， 是 有小教堂有灯光。 哎呀，那太浪漫了，简直浪漫到极致。我觉得有休憩的那种毛茸茸的树啊，还有草地啊，加上那样的小房屋、小砖墙一气，简直太爽了。 从下午3、4点坐那儿喝咖啡、嗯、坐到日落，然后再溜达一下上船、 哎、 晚上灯光一亮起，然后去看一个演出，在中餐馆吃顿晚餐， 完美完美的一天。 就碰到了那个金凯啥的。 是的，吃完晚餐之后，然后再如果还不想休息，夜生活酒吧走一圈。 对呀，走一走嘛、嗯、就喝一喝法国当地的红酒 啊鸡尾酒等等 的 一些感觉。 然后凌晨去 还不休息， 休息休息休息， 凌晨 开始睡觉，然后睡到第二天中午又起来了。嗯， 太好了哈。 是的，完美的一天。 第二天呢可以去菩提树下的博物馆。我的天，菩提树下的博物馆， 嗯， 为一座哥特风格的道明会修道院的这座博物馆收藏了珍藏的中世纪的石雕，15世纪末期的一些非常厉害的马丁的印刷品， 嗯， 一组上莱茵河地区艺术家的作品。这个地方都有啥？ 都有啥呢？这个杰出的，这里杰出的现代艺术藏品中有 莫奈、 哎呀、 毕加索、雷诺阿的作品。不过呢，最具有吸引力的还是哥特末期风格的伊森海姆祭坛画。 哎、 博物馆扩建期间，这幅画在附近的道明会教堂内展出。 你看这个小城啊、小镇啊，有很多的博物馆、我觉得有那么多博物馆的地方，就增加了它那种艺术的气息。 是的，你看小城虽小，但是呢，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一点不少哈、 是的， 你看很多的朋友喜欢艺术的朋友，都很喜欢那种街区啊、工厂范儿啊那种感觉哈、像秋天深秋扎一个围巾，穿一个那个应该 大衣。 哎呀，走在这个场景当中，街，我的天！ 哇，我跟你说，寒风一吹，瑟瑟发抖。 啊，咖啡，咖啡。说一个另外的博物馆叫做巴托尔迪博物馆哈、这个巴托尔迪呢于1843年的时候出生在这里，这是一个人物。这座纪念馆是为了纪念这位雕刻家而叫雕刻家。 我的天哪！ 他以作品《自由女神像》展示了一个国家崇尚自由的精神。 哦，《自由女神像》是出自他之手。对，那留意同比例大小的自由女神左耳的石膏模型。 怎么的呢？ 光耳垂就有西瓜那么大，耳垂啊！ 我的天！ 我的天哪！他和巴托尔迪全家曾经都住过这个公寓。底层的一个房间呢，用于展示18世纪和19世纪犹太人的仪式工具。 这俩博物馆不得半天呢？ 哎呀， 待一待看一看啊， 必须的， 一个半一个半，三个小时，不半天吗？ 三个小时啊， 对吧？ 对， 孩子们也可以感受啊。 哎呀，玩具博物馆又出现了， 嘿嘿，是又出现了啊。 在这座博物馆里，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能看到过去几代人的玩具。哇，看到时候他们都会开心激动到不行， 哭了。 相信我，即使你是大人，你也会被这些玩具吸引到挪不动腿呀。 如果你是女生， 哎呦我的天哪，那就更加的那什么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毛绒玩具的女生，哇，那你简直就是这就是你的天堂。 陈述一下， 我跟你说，从20世纪50年代啊的娴静的芭比娃娃，到穿着高体耶设计的衣服的玩偶， 哎呦， 再到每一个小男孩的梦想，婚比这个模型铁路， 对呀、 应有尽有。还有各种毛绒玩具啊什么的也都有啊， 精美的石雕，会将你的视线从这座哥特式的教堂、多彩的马赛克的屋顶，是不是？ 圣马丁大教堂， 对，这个和蒙古风格的铜尖顶， 哦， 宝石般彩色的玻璃窗，我特别喜欢这个感受。 哎，我也喜欢。 折射出千变万化的图案。教堂在当地时间早上8:30到晚上6:30开放，想要去参观的朋友们啊，要注意时间，就朋友们哈。说说当地一些交通的风格好不好？ 好啊。 这个机场叫做科尔马尔和圣露斯之间有一个火车的班次很频繁。就你可以通过火车，也可以通过这个飞机到达。这个科尔玛，对不对？ 对对对， 你可以看自行车，这个地方应该 还有自行车， 自行车骑一骑嘛，对不对？ 哦， 你看他们去采购的时候，经常骑自行车的。 是的，是的，哎，自行车不错啊。它这有一个网址，大家可以去这个搜一下。 看一下啊。 但是这个网址太长了，我就在这儿不便跟大家说一。这个价格是这样的：城市、山地、电动自行车，还有电动的呢。 是的。 半天是6.85欧元，分别三种啊。全天82.20欧元。哇，一个小电动20欧元的话，其实。 150左右， 对啊，也就是100多块钱， 是是是，还有押金啊， 150欧元， 可以还给你的。 对，时间是周一到周五8点至正午和14点到19点，周六周日是9点到19点，由当地政府负责运营出租自行车。 是的，这是自行车的部分哈，还有小汽车和摩托车。这个有个广场叫做这个 Place DS6 什么什么 Norris 哈，广场中央停车场，去小威尼斯特别方便。想找免费的停车位，可以去菩提树下刚顿博物馆以北的一个广场啊。叫做反正当地法语了哈，叫 Kensteiner 那个地方哈，火车站以东几个街区，德意志时代的砖墙结构水塔附近，还有一个广场，有部分停车位是免费的。 是的，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哈。不过我觉得在小城就是尽量还是不用开车，因为小城不大， 溜达就行。 对，溜达就可以了。就你租个自行车，我觉得很方便。 如果你这个目的地没有设定在科尔马，是在巴黎，也可以去科尔马火车就可以到达。 巴黎到科尔马其实很方便哈，火车绝对是。在欧洲的最佳选择，这个我个人强烈强烈强烈推荐。对，因为就是在你行进的过程当中，那个旷野的景色是无敌的， 尽收眼底。 对，你真的是难以想象，就是那种乡村和郊野的景色是什么样的， 漂亮啊， 只有亲身去体验过，你才能知道那种震撼啊！ 那绿哈， 对呀，而且是人不多，还可以随便升舱。 是的， 巴黎与科尔马的两地距离大约是500公里， 还挺远的。 对，如果乘坐高速火车 TGV 的车程只需要2个半小时。不过呢，搭乘 TGV 需要提早预订车票，这个价格是浮动的，越早订越便宜。现在 TGV 和 TER 都是支持电子票了，订好票下载在手机里，遇到查票的扫一下就可以了。它有一个 QR code， 就是 QR 码。 是的。 那从6:55和10:55各有一班直达车，从巴黎东站发车，下午14:14和16:14都有回程的直达火车。如果回程时间不合适呢，可以搭乘 TER， 30分钟到达这个史特拉斯堡。 对， 然后从这里返回巴黎的车就比较多了，就中途转一下。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在这个科尔马这个小城啊，他是每周有统一收垃圾的时间，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节目会方便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对， 就每一天都有一个扔垃圾的时候啊，扔垃圾该到了。是因为在科尔马小镇的餐厅卫生要求非常严格，拿到营业许可执照前还需要学习各种卫生须知，每周三收垃圾是原餐厅主人过来跟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周三的垃圾都要放出去，都有人收走。 是的，是的，就是统一收，然后大家就在这个时间把垃圾拿出来就可以了。 是的， 哎。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哈，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每个出行的人，特别是这些，因为是演员嘛，就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天天就是过一样不一样的人生啊，情商智商都很高哈。他们相互交流的过程当中，会能看到很多很多就是平常人的细节。 对呀、啊。 对呀、啊，就是善良的，体恤的，小就是。自己小意识小宇宙里的东西都表现得还比较真实。 对， 对， 其实这一季那个有苏有朋、赵薇、舒淇，还有谁， 白举纲 啊，白举纲、 王俊凯 啊，一共是5个吗？ 就这些。对、 对，几大几小。 TFBOY 忠实的粉丝可以看看，白举纲是快乐男生的季军。 对啊， 舒淇不用说了，永远的女神。 是的，女神。然后又有这个曾经的老还珠 CP， 就叫小虎队的乖乖虎。 是啊，而且赵薇和苏有朋这五阿哥和小燕子，那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啊！ 你说收视率应该是保证的。 是的，而且再加上科尔马无敌的美景和他们每个人拿手的美食，我觉得足够吸引人了。 就是你看到那些就是演员歌手们哈、就炒出菜之后呢，得尝尝淡咸嘛。他们尝的那一口就觉得，哎呀，还是饭好吃，还是肉好吃，那种感觉就沁入人心脾的那种眼神就出来了，啊，太好吃了那种感觉。 对，太好吃了，哇、简直不行了，要过电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所以可想而知，那你说有的时候真的很替他们觉得心酸啊。 是的，是的， 吃不到自己想吃的东西， 不让吃啊。对，希望他们过平常人的生活哈、走不一样的人生，旅行就是让我们见证世界美好的部分哈。 是， 科尔马就在法国。可以去感受感受哈。 好，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 好。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